点，和孩子一起听见经典。购票查询大麦网。 北京时间21:00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.4 AM 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车运行前方是北京站。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。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，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，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。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， 来吧，请坐，欢迎诉说， 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。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。不知道在你的生命里是否存在过一个人，值得你用一生的时光去爱。然而人有悲欢离合，在世上总有一种无奈，叫情深缘浅。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向我讲述的就是这样一个故事。欢迎光临，一位吗？ 嗯。 啊，请坐这里吧，行李放这边就行。 好，谢谢。 来，这是酒单。 嗯。其实我也不是很懂酒，只是总听别人介绍你这里，才想过来看看。算上这次，我一共只来过2次酒吧。 那需要我给你推荐一些鸡尾酒吗？ 要不我还是点和上次一样的吧。你这有摩洛哥日出吗？ 当然有了。啊，稍等啊。打扰一下，这是你点的摩洛哥日出。 谢谢。那个 啊， 其实我今天来是想讲故事的。 啊，是这样啊。欢迎啊。你想讲什么故事呢？ 就讲讲带我第一次去酒吧的那个人吧。 好啊。他是你的 前男友。 哦。 我们正式分手前几个月，他说要带我去一家酒吧听民谣，我就是在那儿第一次喝的摩洛哥日出。不过那天因为突然有点事，我们只好提前走了，连演出的开场都没有等到。 你和他分手是因为？ 我还是先从我们是怎么交往的开始说吧。 好。 他是我的大学同学，他是本地人，我是外地的。刚认识他那会儿，其实他性格挺偏激孤僻的，也不会主动和人交谈。而我呢，也是个异类吧，用他的话说就是， 我真是从没见过你这么厚脸皮的人 啊。 因为我是那种看着挺文静，但是一旦发现了共同爱好就可以拖着别人滔滔不绝讲好久的人，可能根本不会注意到别人愿不愿意和你聊天。我跟他熟起来就是因为有共同爱好，我们都喜欢玩同一个网络游戏，有了这个话题我们就经常一起聊天。不过大多数时候都是我说他听。后来他跟我说过， 我当时有点社交恐惧症， 所以其实我是有点烦你的，但是又有点好奇，我真不明白你怎么就意识不到我有多尴尬呢？也很好奇你怎么会话那么多，笑点那么低，喜怒哀乐怎么都会夸张地写在脸上呢？ 所以后来他对我得出了一个结论，就是情商太低。后来学校搞朗诵比赛，朋友推荐他做我的搭档，因为经常排练，所以我们相处的机会就多了起来。要是按照浪漫的剧情编排呢，一般故事说到这里应该就是比赛顺利，然后男主角借机表白，两个人水到渠成的在一起了吧。 实际上不太顺。 是啊，生活才不会按照剧本走呢。那场比赛我们失败了，因为他读错了音，至少他觉得这是失败的原因。后来他曾经在写日记的时候描述过当时的心情。 因为一次搭档活动而生情结缘这种狗血的事情，我过去根本不相信会发生在自己身上，但事情就这么巧妙地发生了。我开始贪恋排练的日子，因为我感受到了生命中前十八年从未感受过的幸福，就像是过了十八年的黑白生活中突然有了色彩。我决定了，只要比赛成功，我就会向他告白。 可是比赛失败了，我从场上下来后就没看见他，我就发短信问他在哪儿，他说在外面透气，我就去找他了。 当时你也喜欢上他了？ 应该说是挺有好感的吧。其实他很有才华，读过很多书，对中外历史、政治哲学都感兴趣，偶像是康德，而且小学就过了钢琴十级，还会八婆。但这些都被他的孤僻性格掩盖了，所以我特别想靠自己的力量感染他，想让他快乐。唉，但我当时还不知道，这个傻小子竟然觉得自己虽然一辈子也达不到康德的成就，但却一定会像康德一样一辈子找不到老婆。 啊！ 他觉得那次失败就像是老天爷故意打他脸似的，所以他才跑出去，正在考虑是不是要放弃告白。 那最后难不成是你向他告白了？ 没有，可能是我正好在他打算放弃的时候突然出现了吧，所以那天他挣扎了半天，但还是跟我告白了。我们中间也发生了很多波折，但最后我们还是在一起了。之后我的第一个生日，他定制了一封竹简情书给我，上面的诗是他自己写的，虽然文笔不怎么样吧，但却把生日快乐这四个字写进了藏头诗。我记得最后一句是乐以此生为赠。哦对了，我一直觉得我们俩在一起肯定是缘分，因为以前我为了方便网友和现实中的朋友都叫我同一个称呼，所以我也给自己在游戏里的角色取名叫小韩。特别巧的是，他的真名里带小，我的真名里带韩。你说还没认识呢就这么有缘分，这不是上天注定的？可是后来我又问过自己很多次，我们真的有缘吗？虽然玩着同一个游戏，在同一个服务器，同一个阵营，但却从没见过对方一次。 缘分这种事啊，其实看你的选择，你愿意相信它就存在。 有可能吧。总之我们大学四年就像很多情侣一样吵吵闹闹地过去了。在他的影响下，我看了很多书和电影，也开始学会严肃地思考问题了。而他呢，也被我影响得越来越开朗，也不那么偏执了。原本他和他家的关系很僵，后来也缓和了不少。 这不是很好吗？ 为什么后来会…… 其实我俩的结局早就有预兆。大二的时候他就问过我喜不喜欢国外，以后想不想移民，我明确地说了我不愿意。我那个英语水平连四级都困难，而且我又喜欢传统文化，虽然我很喜欢旅游，但并不愿意到国外去生活。所以大学毕业后我也没打算考研，而是直接在这边找了份工作，而他的父母是希望他出国深造的，但为了我他选择了留在国内考研。事实上他父母不希望我们俩在一起。 为什么呀？ 他父母都是知识分子，所以可能是嫌我学历不够，英语不好吧。他们是希望儿子出国留学，一路读到博士再回来的。对未来的儿媳妇，他们也是这样的要求。 怪不得他当时会那么问你。 是啊，他虽然这么问我，但又反复强调让我完全凭自己的意愿选择，所以我每次都跟他说我不想出去。但我真的没有想到我的这种选择会影响那么深远。我当时以为他的父母只是对艺术生有偏见，只要我有能力独立的生活，他们就会改变对我的看法。其实谈了那么多年恋爱，我一直都没有见过他的父母。我爸妈对这件事也很有意见，甚至建议我另外找一个。就这样，我们各自顶着压力，瞒着自己的父母，又继续在一起生活了两年。 后来被父母发现了？ 没有，只不过这种生活太痛苦了。而且我一开始甚至不知道，他刚一毕业就跟家里人说我们已经分手了。 啊？ 所以他爸妈一直以为我已经回老家了。知道这件事以后，我心里多少还是有点不痛快的，但最后还是什么都没说。因为我知道他压力确实大，而且我也觉得与其给他们家留下一种没什么本事的印象，不如让他们忘了我，这样以后见面反而会给他们更大的冲击力吧。可是事情总没我想的那么顺利。这期间我因为压力也提出过分手，因为真的挺委屈的。像中秋端午这些假期我都会让他回家和父母过，自己就只能在家睡上一天，还要打电话回自己家告诉我爸妈我过得很好。 这样委屈自己确实不是长久之计啊。 可是他却不愿意分啊，我就没再坚持了。为了应付父母让他出国的要求，后来他找了一个折中的方法，就是申请出国做交换生，只要出去一个学期就行。可是万万没有想到，就是这个决定让我们分了手。 哎，为什么呀？他选择短期留学不就是为了和你在一起吗？ 其实他本来就很喜欢国外的校园生活和环境，上大二的时候其实他就有过一次很好的出国留学的机会，那个大学他很喜欢，如果去的话甚至可以一直读书读到工作，然后拿到绿卡。可就是因为我说不想移民，所以他才放弃了。他说如果他去一走就是七年，他受不了和我分开那么久，况且七年后也不一定能回来。所以既然答应了我，那就要做到。可是这次出去做交换生让他真正体验到了国外的生活，他真的太希望留在那儿了。回来之后我明显能觉得他很纠结，他经常为了论文的事忙到深夜，当然也有可能是故意忙到那么晚吧。而我呢，因为经常加班，每天到家后也顶多和他有个两个小时的相处时间。 那这也不能证明他想抛弃你出国呀。 后来有件事证明了， 什么事？ 有一天，我睡得半梦半醒的时候，感觉到他在一边抱着我，一边在我耳边说话。但因为迷迷糊糊的，所以前面他说了什么已经不记得了。可是，直到我听到他对我说：“ 会有比我更爱你的人，你值得拥有比我更好的人。” 当时我就像是被一盆冷水浇了头，瞬间就清醒，但我不敢动，我想再听听他还想说什么，可他却没再说下去。我就继续装了一会儿睡，然后假装迷迷糊糊地翻身问他：“您刚才叽里咕噜地在说什么呀？”“ 没说什么，睡吧。” 就算他不愿意再亲口说一遍了，但我毕竟已经听到了最关键的一句话，而且之后我也明显感觉到了他对我那种貌合神离的疏远感，所以我忍了不到两个星期，终于崩溃了。我再也做不到自欺欺人了。 你和他吵架了？ 没有，我和他长谈了一次，我想和他谈谈我们的未来。结论就是我们没有未来。他说他想出国，大概会是7年，而且他没法向我承诺任何事。又是7年，我跟他说那好，我们分手吧，我不会刻意忘掉你，也不会刻意等你的。 不，你必须放下我，你一定不能等我，我这个人真的挺渣的。人都是善变的动物，其实我早就知道会是这个结局，可是我太贪了，一直舍不得放手，一直想把你留在我身边。对不起，耽误了你这么多年的青春。对不起。 后来，我跟公司请了一个星期的假，办了签证，和他一起去了一次德国。他以前说过想以后带我出国旅游，可到最后唯一一次出去却是我们的分手旅行。一个星期的时间真快啊。从柏林登机前，他跟我说， 回去之后我就是你前男友了。 飞机降落的那天是2017年8月28日，农历7月初7，七夕节。航站楼里的那些七夕标语、送玫瑰活动什么的，每个字都狠狠地扎在我的心上。生活真是比小说还懂得反衬啊。再后来，我们退了一起租的房子，各自搬家。搬家那天，他对我说：“ 这种感觉，哪像是谈恋爱分手啊，跟离婚似的。” 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他。如果这真是婚姻的话，那也太失败了。 后来 你们就再也没有联系了？ 又见过一次，之后大概过了两个星期吧，我又把他约出来了。我想和他再看一次电影。吃饭的时候他跟我说， 我交新女朋友了。 哦，是吗？有照片吗？长什么样啊？ 没有照片，长得还行吧，性格也挺好的。 是个什么性格的姑娘？ 性格嗨，就是个普通性格的女孩呗。给擦擦吧，这下你该恨我了吧。 从那以后我们就再没见过。 现在还是放不下他？ 不是，我今天来你这儿就是决定最后一次跟别人讲我们俩的故事。我决定彻底放下他了。这段时间我也慢慢想通了，就算再深的感情，缘分浅也终究是要散的。而且也好，我们放过彼此的时间也还算早，我们都还有机会去追求自己的梦想，做自己真正想做的事。他再也不用被我束缚在中国了，我也再也不用为了他留在这里了。 你要走了？ 嗯，回老家，一会儿的火车。当初留在这里是因为有他，现在我已经没有留在这里的理由了。 我理解。出发之前让我送你杯鸡尾酒吧。椰子利口酒和冰块调成的，名字叫做船的赠与。 船的赠与什么意思啊？ 我觉得你们就像曾经一起结伴同行的两艘航船。 你是想说徐志摩的那首诗吗？你我相逢在黑夜的海上，你有你的，我有我的方向。 确实有点那个意思。我更想说的是，两个人是否能够天长地久，确实是要看缘分的。而所谓的缘分，其实也包括我们给自己定下的人生目标。目标不同的航船，即便在茫茫大海上偶遇，但迟早有一天会分道扬镳的。这种事儿确实很伤感，但是有一点我却为你们高兴。 哪点？ 你们因为遇到了彼此而变成了更好的人。你的成熟与深刻，他的开朗与平和，都是你们赠予对方的礼物。要知道，并不是所有爱过的人都能给对方留下一份厚礼的。虽然你们两艘船无法同行到最后，但是你们却为对方拨开了迷雾，确认了前进的方向。不要为分离而伤感，因为我相信再过一些年，当你们回忆起当年一起航行的点点滴滴，一定会觉得那是一段最美的过往。本故事原作匿名，改编制作陈寒，演播徐佳琪、杨天祥、陈光，录音严乔峰。下一个夜晚，